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28章，我哋三个人睇完呢只鬼王御龙杯嘅奇景，过咗好耐先翻个神嚟。豆腐就先开口： 喂，各位啊，呢只杯啊真系够奇特噶啦！不过里边一阵间有人，一阵间有屋，一阵间有咩嘢，但系咧就冇半只文字喎。你睇唔睇得出里边有啲咩景况咧？ 比起我同豆腐睇完就一头雾水，魏光头心中应该就有啲数嘅。佢岌咗下头讲： 我已经记低咗啦。两位爷，你睇我哋系咪应该将啲钱款结算一下呢？ 睇完鬼王二龙杯之后，魏光头又恢复咗嗰副严肃嘅表情。不过经咗一番接触，虽然我哋立场上系有啲唔同，但系呢个人我都系几欣赏佢嘅，唔做作，办事干脆。跟住就好痛快咁问咗我攞咗银行账户，然之后攞咗手机同银行打咗个电话，安排转账啦。就系过咗几十秒啫，佢就挂咗电话同我哋讲： 钱款一阵间就能够到你哋嘅账上，你哋先安心咁等一等。另外嗰件事仲要等三日之后。其他几个老手都到埋，我哋就统一上路啦。 讲完之后，佢就话时间唔早啦，我哋两个随便休息，跟住就攞住包袱急急咁离开咗我哋嘅公寓。呢、这个魏光头外表啊，虽然凶狠，但系绝对唔系一个有勇无谋嘅人。讲起话上嚟一套一套，先系成功转账，转移咗话题，然之后几句一个交代。就即刻撇人，亦都唔肯讲明究竟喺个杯里面睇出咗啲乜嘢。不过我转个头諗一諗，呢啲嘢同我哋都冇咩关系，总之係佢哋搵地方，我哋落地做嘢，就係咁啦。与其纠结呢啲咁嘅事情，唉，我不如顾下眼前好过啦。反而豆腐就好似隻傻鸡咁，一路喺度吟吟沉沉，一阵间又话唔会呃人啩，唔会骗钱啩，唔会唔俾钱啩，会唔会黑吃黑啊？然后乜嘢都唔做，只眼系直不甩咁盯住佢嘅手机，等紧银行转账嘅通知。我都懒得理佢，当务之急，我有两件事要做。第一件事，我就系要还债；第二咧，我就要研究下阿爷留低嘅笔记。我以前虽然睇过呢个笔记好多次，但系都只系将佢当系一本普通嘅记事簿，有啲涉及到一啲秘术啊、隐晦艰辛嘅地方，我都冇细细去研究。呢、这个时候既然要落地挖大蘑菇，又系同埋阿魏光头一班里边啲高手一齐，唔学啲真本事，就真系好容易俾人哋睇唔起。虽然我未挖过咩大蘑菇，但系回涌何一次嘅经历，都令到我而家记忆犹新。一个咁嘅小小文官墓，差啲就攞咗我同豆腐条命。哇！咁呢一个神乎其神嘅鬼王御龙墓里边，又会系有啲乜嘢惊险嘅景象呢？靠人啊，不如靠自己。如果到时候真系有啲咩冬瓜豆腐嘅话，边度会有人帮我哋呢？与其咁，不如趁住呢几日就好好研究下阿爷传低嘅工作手札，亦都可以有个防身嘅本事。呢、这个时候都就快入夜啦，500万真系好似魏光头所讲嘅一样，好快就嚟到咗我哋嘅账户。虽然讲我亦都系见过钱嘅人，但系睇到银行短信上边嗰一串零，我啊真系仲系有啲激动。尊敬的陈元先生，贵账户某月某日收到了人民币500000元。哇，看到这一条信息，我尚且真的很激动，更加不用提豆腐那只衰仔了。他又对着我的手机不断口水乱飞地狂锡一阵，被我一脚伸他埋一边。豆腐挨了一脚之后，亦都不生气， 就系抱住我只手机喺度傻笑。我就感觉到我只眼有啲发热，谂起早段时间同豆腐一起挖盗洞，一起食方便面，豆腐嗰个咁嘅灰头土面嘅样，忍唔住深深咁唞咗一啖气，将呢一股情绪平复落嚟。跟住我压低把声同豆腐讲：豆腐，呢啲钱。豆腐听我一讲，抬起头，摆一摆手打断咗我，用一种满不在乎嘅口气同我讲：唔好提钱，小爷我算起嚟都算系个富二代，冇咁俗嘅。我就系中意咁多个零啫，睇下都过瘾啊嘛。你咧就系个做生意嘅料嚟嘅，钱放喺你嘅手里边可以生仔。哦，你而家手头紧，钱你中意点使就点使，反正我冇钱就揾你，就当系我投资啊！吓，我谂你嘅衰仔都唔会唔俾我啩。我心知道豆腐喺度帮我，虽然呢一次钱嚟得又多又快，但系如果分咗钱，我一还咗债就真系唔剩几多个啦。谂到要东山再起，连本钱都冇系唔得嘅。试问呢个世上有几个嘴里边清兄道弟嘅朋友能够做到呢一步啊？佢呢一份嘅心意，我明白，亦都心领。我拍拍佢个膊头，我亦都唔需要啰啰嗦嗦，痛快咁应承咗一声。我哋两个就再都冇提过分钱嘅事啦。有咗钱就有咗底气。我亦都唔想再睇密密麻麻嘅笔记簿啦，攞咗个手机就俾我几个债主打咗个电话。嗰几个小债主冇咩好讲嘅，打款过去还钱就算数，各不相向。唯有一个大债主就唔系好好搞，佢系半个黑道，旗下都有几家嘅酒吧。我之前有好多客户都同佢有关。呢一个人系个笑面虎，我哋暗地里叫佢秦麻子。呢条友就特别大只讲，为人非常嚣张。打咗电话过去，对方显然知道是我，接电话就讲啦： 十几日啦，我仲以为呢条靓仔匿咗个地下水道嗰度添，点啊？系咪还钱嚟啊？ 声音就粗哑轻浮。其实我亦都习惯啦，跟住讲欠边个嘅钱，我亦都唔会欠你嘅钱，款我就打过去。你自己睇下啦。秦麻子觉得有啲意外，佢停咗一下，估计可能係搵人去查账，然之后语气一转，即刻又讲： 陈兄弟，你呀叻仔嚟嘅，呢啲钱仲记住，如果手头上紧嘅话，又唔使咁急住还啦。我哋两兄弟之间何必咁生爱呀。 我望咗一望喺旁边正喺度食西瓜嘅豆腐，对个电话里边讲：正因为我哋系好兄弟，我先唔能够等你难为。嗰日得闲，我去拜访你。有一句话讲得好：人在江湖走，面皮要够厚。呢一个秦麻子厚面皮嘅本事啊，算系一绝啦。跟住又同我喺电话里边东扯西扯咗半日。谂住想吐我啲话出嚟，估计佢都搞唔明白我点解突然间有咁大笔钱。你睇下佢之前一秒仲好似一个债主咁嘅衰样，下一秒即刻又变成好兄弟。兄弟，我顶，兄弟可以当饭食咩？我陈元呢一世就系得一个兄弟，虽然佢系腾鸡啲。处理完债务嘅事，我都唔想同陈麻子太多嘅纠缠啦。呢、这个人真系蛇性，性格贪婪。我突然间发咗咁大笔财，佢难保唔会记喺个心里边。万一暗中喺度盯住我，或者搞出啲咩嘢冬瓜豆腐嘅话，咁啊真系麻烦啦。接下来嘅几日，我喺屋企里边都系全心全意咁研究阿爷留低嘅工作笔记，从中发现咗一啲好唔寻常嘅地方。我阿爷并唔系一个有学问嘅人。佢仲未同白老四走嘅时候，大字都唔识一个。后来就学识睇书写字，应该都系白老四教嘅。只不过嗰时阿爷嘅年纪一大，所学到嘅嘢就有限。但系 在这本笔记入边有好多古语，甚至乎其中有四五页成篇都是文言文。这个不似是阿爷陈思远能够写出来的，估计应该是他抄的吧。在上边还写了一些寻找陵墓的办法，看土辨月，甚至乎是望气发墓都有写到。我起初呢就不识这些门道的，但是经过了这几日的古怪事情，多多少少都有些明白字里行间里面所讲的东西。如果讲看土辨月，只要有一定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就可以掌握的，但是望气发墓绝对是师徒相传，密不外传的。飞刀白老四虽然身手了得，但他根本上就不识这些这官风断水寻龙点月的本事。阿爷的笔记里面又怎会记载了望气发墓的方法呢？豆腐见我拗晒头在想，有时候亦都过来跟我商量两句。正所谓大智若愚，再蠢的人都有聪明的时候。豆腐听我讲完突然讲，啊，我有一个想法，你听一听啦。我示意豆腐讲下去。豆腐讲，你想下，当初飞刀白老四、屠黑虎还有神简杨芳三个人一起就入了去万鸟飞舞，其中杨芳的本事是师徒相传了这个长沙姓蔡的土夫子，他一身的望气发墓的本事应该是天下一绝。不过后来杨芳带了那个鬼蛇之面，突然间对白老四发起攻击，白老四就起了杀心，将杨芳搞死了。那会不会是赵老头呃鬼了我们呢？讲不定白老四杀了人之后，顺便就将杨芳那些食饭架餐全部搞债来，比如那个神简啊、咩秘笈啊之如此类的嘢。我听完他这么讲，简直就觉得九唔搭八。我跟他讲，你有没有见过边个落地挖蘑菇仲带埋啲咁嘅咩私存秘笈嘅？吓，使唔使带埋户口簿落去啊？我当初啊喺路边卖个烧卖，你都冇见我随身带住啲咁嘅咩配料单啊咁噶啦。阿豆腐俾我咁一窒，即刻哑口无言。跟住佢转一转个话题啊，讲：哎呀，人咧喺肚饿嘅时候咧，个脑啊可能真系好容易缺氧啊。一缺氧咧，我就谂唔到嘢。你一讲烧烤，我啊谂起个问题出喺边度啦。因为我哋而家应该食饭咧，你信啦，食饱饭之后啊，一定可以谂出好办法嘅。经过豆腐咁一讲，哇！呢个真系食饭嘅时候，而家手头上都唔再拮据啦。我哋都懒得煮饭，即刻就出去搵间餐馆嚟食下都好嘅。我哋于是就搵咗间饭馆，一边食就一边东拉西扯喺度倾偈。咁而家离我哋同魏光头约定嘅时间呢，仲有一日。过咗今日，听日一餐都唔知去边度食嘅。正喺度同阿豆腐天南地北咁喺度乱噏嘅时候，我手机突然间震咗下，显示有信息。我呢个人唔鍾意发信息嘅，朋友都知道我嘅习惯，因此呢一般都系直接打电话嘅。所以我諗而家可能都系啲咁嘅10086嘅垃圾信息，我就冇怀疑。但係过咗阵间之后，我手机又震咗下，提示又发咗一条过嚟。我觉得有啲疑惑，拿出来一看，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。第一条信息讲的是情况有变，我们被差人夹住了。第二条信息讲分头行动，信息后边跟住有一个地址，湘西凤头村。豆腐抽个头过来埋怨地讲，哇，哪个发来的信息啊，变态人，你明唔明佢讲啲乜嘢啊？我俾呢两条信息搞到有啲懵， 一时之间都冇反应过来，呢条衰仔又喺度嗌我个花名。我话拧下拧下头讲，唔知道喎、啊。佢话被钉上，唔通为光头？阿豆腐讲，哎呀，成条信息都冇头冇尾。哎呀，我个脑唔好使，唔想估呢啲。讲完之后，佢就攞过我个手机，将个号码照拨翻转头。佢讲，唉，等我问个清楚。我都冇阻住佢，我话等佢接通电话。但系过咗阵间，豆腐拧拧头讲， 对方关机，奇怪。 我呢个电话咧，闲杂人等系唔知道嘅，而呢两条信息讲明十有八九都系维光头嗰边出咗事。我话冇维光头嘅电话，但系就可以查到登峰楼嘅号码。而家呢个年头网络嘅方便，所以我即刻同阿豆腐草草食完啲饭菜，就飞奔翻屋企百度一下，按照搜索出嚟嘅号码咧，就拨翻转头。茶楼里边嘅服务员接咗我嘅电话，一听我系揾佢哋嘅当家，即刻就将电话转接过去。赵老头都觉得有啲意外，听我一讲情况，即刻就讲： 俾你哋发信息嘅电话号码系几多啊？ 我话将个电话号码讲俾佢听。赵老头沉默咗一阵间，讲： 哦，呢、这个应该系小慧嘅电话号码。睇嚟情况有变，八成都系最近动作太大，俾人夹住咗啦。 豆腐喺旁边一听，差啲冇咬亲自己条脷，即刻讲： 咁、今次睇嚟呢个行动八成可能都要黄噶啦。 呢、这个赵老头只耳仔比兔仔仲灵，即刻就喺电话里边讲： 黄豆，小维既然发信息俾你哋，讲明佢已经做好咗安排，你哋按照佢所做嘅，就肯定能够到。 我听完不由得冷笑，心谂呢条老嘢真系企喺度讲嘢唔腰痛，同我玩嘢。想将我当枪使，于是我讲：阿维头而家嗰边情况不明，讲唔埋，可能佢已经被人拉咗。而家行动真系太过冒险啦，我睇不如都系等阿维头嗰边啲消息再传过嚟，再作打算。